九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音声而艺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奶奶，是您吗？是您打死了那个在河边的黑衣人吗？ 塞纳还是第一个问出了大家一直都想问的问题。 是啊，您怎么可能？您可是奶奶啊。 小赵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 艾芬老师，您是不是弄错了呀？ 此时的玄平震惊了许多。艾芬看着大家，脸上露出了微笑，看了迎吉的奶奶一眼，见奶奶冲他点了点头，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说话的意思，也顾不上断臂的疼痛，就慢慢地说了起来。 孩子们，今天如果没有你们奶奶出手，恐怕咱们几个人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迎吉、雨，你们两个向那个方向走，一直走，就会明白。 艾芬用手指着前面树林的深处。英吉看了看奶奶，又看了看雨，两人一同向艾芬手指的地方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看，生怕那突然消失的黑衣人再次出现在眼前。他们走了几十步，并没有发现任何情况，满脸狐疑地回头望向艾芬。只见艾芬和小伙伴们都在看着他俩，此时的奶奶也坐了下来，正手扶着拐杖看着他们。艾芬向他们挥着手，示意他俩继续向前走。于是他们越过一道低矮的灌木丛，又向前走了几十步。雨愣了一下，捅了一下身后的迎吉，他俩站住。在他们前方不远处，一棵巨大的榕树拦腰断成了两截儿。那是一棵几百年的榕树啊，又高又大，三四个龙啸那样体格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将它合围起来。而现在这棵树从中间硬生生地断了。迎吉他们俩飞快地跑了过去，仔细检查，他们发现从断裂的地方看去，根本不是被齐刷刷锯断的，而像是有两只巨大的手握住树的两端，生生给掰断的。 这应该就是咱们刚才听到的树木断裂的声音。 是，那个声音确实是从这里传过去的。 英吉点了点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向刚才跟黑衣人交战的地方望去。那个地方离这儿至少有100多步的距离。 你觉得这树会是怎么断的？ 雨问迎吉，却又不像是急于让迎吉回答。雨的目光并没有看着他，而是机警地继续观察着四周。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你的意思是这树木是人打断的？ 迎吉像是在回答雨，也像是在自言自语。 接口的痕迹崭新，这看起来像是一击而断的，折断的时候丝毫不拖泥带水，这样的力量简直难以想象。 英吉，快看那边那棵树！ 雨大声说着，率先跑了过去。英吉紧紧跟着，他也注意到了那棵树，那仍然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所不同的是树干下躺着一个人，是一身黑色衣服的黑衣人。走到近前，他俩的心头微微地震了一下。黑衣人半躺在地上，背靠着这棵榕树，眼睛仍然直勾勾地看着前方，那个刚才袭击迎击他们几个人的地方。黑衣人的眼角还在流着血呢。迎击刚要走近一些，雨一把拽住了他的衣服。 等等，我来。 说着，雨抢先一步走到黑衣人跟前，低下身子，用右手探了探黑衣人的鼻息。 已经断气了。 雨说着直起了身子。看得出来，黑衣人在断气之前还试图挣扎着想站起来。深深地插在土里，圆形的鬼魅一般的兵器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用了一招就解决了这个黑衣人，出自同一人之手，谁能有这样的能力啊？距离这么远，而且攻击的效果居然是这样。 看来是一招击中黑衣人，然后黑衣人被打飞到那里，撞断了榕树，最后落到了这里。这简直是超远距离的一次攻击啊，这怎么可能啊？ 雨从小就爱看书，喜欢把问题弄得明明白白，自己练习武艺也是如此，愿意把每一个招式都弄清楚。 你奶奶，他老人家怎么可能？你就一点都不知道？ 雨真的是弄不明白，在他心目中，一个慈祥的、和蔼的、身体虚弱还常常需要他照顾的奶奶，怎么会打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一击？ 英吉，咱们是不是在做梦啊？你打我一下，让我清醒清醒。 我也觉得是在做梦，刚才咱们迷路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是在做梦。 一边说着话，两个人各自狠狠地掐了一下对方的胳膊，还是挺疼的。这一切居然是真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你奶奶是最有可能的人了。 可是这…… 英吉脑子里是一团乱麻，捋不出个头绪来。 如果说真的是你奶奶做的，那么那个河边巨石旁边的那个黑衣人很可能也是他老人家出的手。真的就一招，这有点不可思议呀。 雨望着半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黑衣人的尸体，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英吉呀，你怎么就没发现你奶奶就是个绝世高手呢？ 我 你奶奶肯定是个能力者，而且已经能够将原力应用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了。英吉，你说是不是可以让你奶奶教教咱们呢？有这样的高手教咱们，那咱们的进步一定会很快。 雨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英吉往回走。 哎呀，你俩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和龙啸就要过去找你们了。 哎，快说说你俩都发现了什么。 塞纳见他俩走了回来，性急地问道。 快说说呀， 急死我们了你们。龙啸、小昭和玄平也异口同声地问道，似乎大家都在等着谜底的揭晓。英吉看着奶奶，奶奶也和蔼地看着英吉。英吉怎么也不会把那个心中的绝世高手的形象和眼前这个和他朝夕相处15年的老人融合在一起。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奶奶要隐瞒这一切呢？为什么奶奶不教自己武功，反倒说自己不适合练习武功呢？ 哎，我们看见黑衣人了。 啊，在哪儿啊？ 在哪儿？你快说呀，离这里还远不远？ 小昭担心的是这里所有人的安全。在他眼中，在场的几个人中有5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一个连拄拐杖手都会抖的老人，还有一个左臂重伤，一旦继续战斗便毫无胜算的老师。 小昭，我看你也不用着急，你没看到雨的表情吗？他的脸上啊，写满了危险已经解除。 看来你又能独立思考问题了是吧？刚才那个胆小鬼跑哪去了？ 我也只是会出现短暂性胆小。 黑衣人呐，已经死了，而且只用了一招。 啊？就用了一招？ 大家发出异口同声的感叹后，目光齐刷刷望向了眼前的老人。此时的奶奶只是微笑不语。 奶奶，奶奶，您真厉害，教教我们吧。 原来您就是那位只用一招就打死黑衣人的高人呢、啊。奶奶一定教教龙啸啊。 这是真的吗？奶奶您怎么这么厉害？ 小昭别碰奶奶。 艾芬看着小昭厉声制止的。没想到奶奶虽然只有一只手被小昭拉着摇，可整个上半身都跟着动了起来，像是摇着一张纸。小昭瞬间就被自己的动作给吓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奶奶此时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限。奶奶的嘴角还在微笑，可笑的却是那样的勉强，脸色也变得苍白。小昭握住的奶奶的手像棉花一样无力。小昭吓坏了，听到艾芬的喊声，他下意识地松开了双手，只听啪的一声，奶奶的手杖从手中滑落，她的身体随即向后倒去。 啊！ 这个时候守在奶奶身边的塞纳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奶奶即将倒下的身体，顺势揽在了自己的怀里。几个孩子都围拢过来，焦急地看着这个谜一样的老人。 奶奶， 英吉冲上去扑倒在奶奶身前，扶着奶奶的腿呼唤着。艾芬站起身指挥着玄平去弄一些水来。不一会儿，玄平用宽大的树叶卷成了尖筒状，里面接满了清澈的溪水，然后一点一点的由塞纳喂给奶奶。过了一会儿，奶奶恢复了一些，睁开眼睛，嘴角仍然带着微笑。 我没事儿，孩子们，我就是累了，奶奶岁数大了，让我睡一下就好，一会儿等村长他们来了把我叫醒。 说完话，奶奶闭上了双眼，嘴角仍然带着浅浅的笑容。大家把奶奶的身体放平，塞纳坐在大石头上，让奶奶枕在自己的腿上休息。 你们让他老人家休息一下吧，使用完力量是需要大量时间来恢复的， 怪老师不好，能力不够，还麻烦他老人家出手相救。 真的是奶奶救的我们吗？ 小昭瞪着大大的眼睛，一边看着躺在塞纳身边的奶奶，一边急切地问着艾芬。一下子，小伙伴们的眼神都集中在艾芬的脸上。只见艾芬并没有迎合孩子们热切的、急于知道真相的眼神，而是温暖地望着眼前这个老人，随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啊！ 孩子们想法被证实后，发出了一声惊呼。 那我的奶奶，她会不会有事儿？ 莹吉的眼圈有点红，从始至终，她的目光没有一刻从奶奶身上移开。她希望奶奶只是累了、困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他希望奶奶还能够拄着拐杖驼着背不停地唠叨他，他想等奶奶醒来以后去帮奶奶做更多的事儿。他还没有学会懂事，没有学会照顾奶奶。 是啊，奶奶一会儿会醒来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我是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说这个登长城、吃烤鸭、听北京电台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这是到北京旅游的三件大事儿。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全白干，不听声音工坊，哎，那咱也得吃饭啊，不是，那是不听京剧真遗憾。国粹京剧，世界闻名。您有外国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您请他听上这么一段京剧，看上一段这京戏的表演，是吧？显着咱们是这么有文化，这么的品格高。京剧演出一般是这个折子戏，也有全本戏的演出，取自历史题材，也有现代的题材，但还是历史偏多。有很多评书演员在揣摩书中人物的形象啊、心理啊，以及考察情节冲突中的细节啊，这些啊有很多是评书跟京剧互相借鉴的。好，我们听刘子玉带来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刘子玉，是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四班的学生，我喜欢读书和跳舞。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京剧起源的故事。京剧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起源跟我们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在179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80岁了，他要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要连续办3个月。乾隆皇帝最喜欢到处游玩了，他曾经六下江南，走得多，见得多。一般生日礼物对他来说早就不新鲜了。为了让乾隆皇帝见到一些新鲜的东西，负责给他庆祝生日的大臣们可费了脑筋了。这时候有人提出让外地的戏班子进京唱戏，为皇帝庆祝生日。这可是个好主意，因为在这之前，外地的戏班子没有机会进北京，皇帝很少有机会看外地的戏班子唱戏。在那之前，京城地区流行的戏曲是昆曲与京腔，但它们有太多的地方特色，没法与北京文化相交融，所以最终也没有火起来。但是在江南又有一种地方戏，它也是以唱昆腔为基础，但是又吸收了很多其他戏的优点，看什么好就加入什么，人们喜欢怎么听他就怎么唱，就这样渐渐地形成了新的戏曲类种。